简单讨论区新闻报道。 今日是5月31号星期六，为大家报道今日的头条新闻。多位会员表示，交灯主题列表出现奇怪广告，广告所占的版面范围超出了原来的广告栏，将讨论区上方的文章完全遮盖。造成问题的是一幅来自摩根资产管理的广告图片，其他广告暂时未发现类似问题。会员对事件反应不大，管理员亦都未有回应。交灯将于明日起禁止分身和清洗旧友分身账号，但政策至今仍然饱受争议。负责此计划的管理员交流流再度上水回应会员的批评。交流流表示，因为技术问题未能将投票权和发言权分开，唯有将分身一律封账，并对受影响的会员致歉。管理员在上星期宣布禁止分身，并且给予会员一个星期的时间自首或者申请豁免，以确保日后公投的可信性。自消息公告之后，一直有会员不满政策而淡出，亦有会员担心有些会员并不关心交灯的账务，可能仍未知悉清洗分身的事。再有会员在傍晚至晚上时分多次连推旧帖，占据吹水台首页大量的位置。会员对洗版行为表示愤怒，并希望管理员尽快封锁违规会员。有人质疑今次洗版和之前的 Jimmy 相似，很可能是同一个人。而今次洗版行为是以搜索标题为编丝和 GEM 等特定关键字，再回复相关贴文。而个会员事后自称边丝边上瘾，又贴三级图片。管理员暂时未有回应，亦未知道个会员是否已经被封锁。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。